注微信公众号滴蓝北京，大写的滴，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尚远。这周的节目呢，我们为您奉上的是经典京剧《次郎探母》的精彩桥段，主要为您汇集了前辈的艺术家的经典录音和我们新近录制的剧场实况。昨天我们主要听的是做工和盗令两折当中的唱段，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巡营当中的唱段，说的是杨宗保巡营擒住了正在回营途中的杨四郎。早先杨宗保啊，很多时候是娃娃声来扮演的。江妙香先生的一段小生娃娃调创作形成唱红之后，小生饰演杨宗保的演法就很是普遍了。江妙香的江派唱法吐字讲究，刚柔并济，吞吐有致。有人评价江妙香的唱法有老生的筋骨。我们就拿这段巡营当中的娃娃调来说，相比于当下很多矫情浑浊乃至用力过猛的唱法，应该说我们听了江妙香的原作显得特别的清爽，真的是一位少年英雄在马上洒脱灵巧的气质。京剧演唱的审美是至关重要的，廉价的掌声和人物声音的塑造有时候往往存在矛盾。我们经常说健康的审美是演唱格调的保证，这一点应该成为我们欣赏京剧演唱的一个共识。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江妙香先生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巡营片段。这是1947年的实况，由于年代久远，音质有些瑕疵。这段上海的演出实况也非常的珍贵，除了江先生的演唱状态很好之外，扮演杨四郎的是老生艺术家祁派创始人周信芳，请您欣赏1947年的实况巡营。 以上您听到的是1947年的珍贵录音，姜妙香、周信芳主演的京剧《四郎探母》。《四郎探母》是一出老生行当的看家戏，据说最早是张二奎根据梆子班的素材改编而来的，到后来谭鑫培以及谭鑫培以降的老生演员几乎都常演这个戏，无论是余守岩、严居鹏、高庆奎、马连良，还是周信芳、谭富英、奚孝伯、杨宝森、李胜藻、孟小冬等等，都常常演出这个剧目。所以这个戏留下来的唱片、实况、进场录音版本非常多，像梅兰芳、马连良这样的大师还留下了不同年代不同搭档的多次唱片或者实况。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多年前的一段录音，严兴鹏主演的《四郎探母》见地。严兴鹏是严居鹏之孙，严少鹏、张少楼之子，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严派传人。在剧中饰演杨六郎的是老生名家范永亮，饰演杨宗保的是小生名家李宏图。下面就请您欣赏这个多年前的录音。 见令箭催阵 呈上来。 方刀剑临前，东方霹雳，吩咐机关什么掌柜？ 父帅有令， 击鼓什么掌？ 当谢天地情。 一难尽啊！ 让您听到的是严兴鹏、李宏图、范永亮主演的京剧《四郎探母见地》片段。上半时段的戏迷乐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资讯之后接着回来，主持人尚远继续陪您聊戏听戏。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星创作歌曲《梦想开始的地方》，由尚善作词，赵琳作曲， SH48 演唱。 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流淌着知识的海洋，面对面同学们思想碰撞，获取知识有了力量。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把人生的灯塔点亮。